选七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七，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向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。 镇江一汽大众飓风迪 4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鸡年里抱着平安，拥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金鸡报晓新春到，北京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把酒当歌，歌盛世，闻鸡起舞舞新春，干一杯酒业，祝您天天行大运，快乐过新年。 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收场。 小达摩白云瑞把门开开一看，正是那位白衣女子。您想，人界之间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个女人把门扣开，叫人家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呢。尤其小达摩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，不近女色，所以把这脸就沉下来。另外他心里也纳闷，这个女人怎么也在这座庙宇呢？她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了呢？云瑞就问，你来叩门所谓何故？就见这个女人很从容的冲着云瑞一笑，恩公你好忘性啊，你忘了在饭馆吃饭的时候，要不是您给我解围，小女子早就受到凌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常言说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必须涌泉答报。今夜晚间我来，我为的是报恩呐。说话之间，不经白云瑞的允许，这个女人就进了屋了。你说云瑞拉又不能拉，推又不能推，干着急没有办法。云瑞回到屋里头，往旁边一坐，低头不语。这个女人显得很从容，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我看你没必要问这个，也谈不上什么救命之恩。有道是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无非尽点责任罢了。哟，瞧您说的多客气，您不跟我说，其实我也知道您是谁。你家住浙江金华府白家岗，现任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你在酒楼上拿出龙鞭信票，那掌柜的一个劲儿给你作揖施礼，从他的嘴中我才知道您是谁。这件事儿还瞒得了人吗？既然知道，你何必多问？白将军，您呐就别跟我端着架子了。还是那句话， 我是为报恩而来。云瑞一摆手，既然你知道我是官人，我管这件事儿更是理所应该，谈不到报恩二字。你的心我领了，赶紧休息去吧。白将军，您真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三句话不离本行啊，怎么您连点起码的人情都不懂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么我问了您是谁了，您就不许问问我是谁，我叫什么名字，是干什么的吗？云瑞一听，对，白云瑞这个态度为之一变，声音呢就缓和下来了。那么请问你贵姓？这就对了，小女子我姓陆，我叫陆小英。哦，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，现年23岁，自幼父母双亡，随着我伯父长大成人。我伯父有个怪脾气，这个人呢，说好就好，说坏就坏，到时候喝完了酒，六亲不认。很多年前他出走了，到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抛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。我这是从云南昆明府到中原来寻找我伯父来了。哎，一个女孩子出门真不容易，这一路之上我受的那个欺负啊，就一言难尽。望海楼饭馆只是其中的一例，简直我是有苦难言呐。白云瑞静静地听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个自称叫陆小英的女人接着往下说：方才我讲了，我今年已经23了，身大袖长，不瞒您说，我得找个依靠，不然的话我到处挨欺负，连个家连个归宿都没有，实在也不像个话。因此呢，我这次到中原来，一则找我的亲人，同时想找一个如意的丈夫。白云瑞哼了一声，心说这事儿你多余跟我说，我也没问你。可这个陆小英还接着往下说：恩公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无以为报，因此今夜晚间我有一事相求。 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？ 我打算以身相许。 什么意思？ 这您还不清楚吗？我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给白大将军，愿追随白将军左右，咱们做个白头到老的夫妻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 这白玉瑞当时就站起来了，脸都急红了，心中暗自想到，这一女子肯定不是好人，起码来说脸皮太厚，太不知羞耻。虽然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但是也须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呢。起码来说也得有个中间人给介绍，哪有这么大的姑娘当着一个男人的面给自己说亲的呢？ 云瑞气的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，要一想，我别跟他吵吵，也别跟他喊，还是把性子压下来，慢慢跟他解释。云瑞想的是，喘了几口粗气，姑娘，你的盛情白某非常感激，但是你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我已经有了妻室了，说句粗话，来年或许就有了后代，因此此事我是绝不能答应。要是这么回事哦，你已经有了妻室了，我得向您祝贺，敢问贵夫人尊姓大名啊？盖飞侠。哟，这名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呀？如果我猜的要是不错，他是不是亚三江盖天仇盖大侠的女儿，人送绰号叫龙女的那个盖飞侠呀？一点都不错，就是他。哎，人家的命怎么那么好呢？就先走了一步，把这个好位置就占去了。看来我是命浅福薄啊。白将军，还有一句话，叫好汉娶三妻，我宁愿给您当个妾，您看怎么样？ 不必说了，陆小英，言界之间，男女说话多有不便，请你回去休息吧。白瑞啪一甩袖子，把脸撞过去了。陆小英一点也没着急，他沉了片刻，慢慢的站起来了。白将军，哼，你可不要误会，大概你以为站在你面前这个女人不知羞耻，不是个正经人吧？如果你要是这么想，你就屈枉了好人。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，我说我要许配你，就一定要许配给你。别看当中有个盖飞侠，他也挡不住。究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将来你就清楚了。放下这件事儿，我再说一件正事儿。这次白将军来肯定不是游山玩水，大概你是有大事情吧。如果猜的不错，你是不是要赶奔三仙岛去找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甭问，我可告诉你，三仙岛那是龙潭虎穴，此一番你要去是凶多吉少。也慢说你白云瑞，就是比你高这10倍的人，也叫他有去无回，你可多加小心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在关键的时候你肯定还有用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说，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。造剑说话之间迈步离开屋了。云瑞越扒的滋味，越认为这个女人来历不凡，莫非她是夏随良一党不成，或是三仙岛的三个妖道派来的人，我应当当场把她拿获才是。等云瑞再追出去，这个叫陆小英的人已经踪迹不见。 哎呀，云瑞抬头看了看天，已经到了后半夜了，心说别折腾了，我这借地安身，弄得四邻不安的，多不好啊。因此云瑞回到屋里，直灭灯，把门关上。好半天他没睡着，脑子里头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天似亮似不亮，他打了个盹睡，结果这一觉睡过头了，日子升得老高的了，云瑞才起来，穿好衣服刚下了地，庙上的小老道进了屋了，端着个铜盆给打来的漱口水净面水，无量天尊，施主休息的好吗？ 哦， 很好很好，您赶紧梳洗吧。云瑞梳洗已毕，这小老道给熬了点粥，蒸了点白面馒头，炒了两盆素菜。云瑞一看，我又不用上街去吃去，再吃吧。吃完了早饭，给留了十两银子，小老道是千恩万谢。白云瑞离开这儿的时候就问道士，我打算奔三仙岛，但不知从什么地方登船，就在庙后不远，那就是个小码头，凡是上三仙岛的都在那儿雇船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就这样云瑞离开此庙，路上无话，到了码头边上一看呢，雇船的人还真不少。白云瑞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，正这时候有个小伙子来到面前，冲着白云瑞一抱拳，客爷，是要雇船上三仙岛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请坐我们的船吧，我们的船干净还快，保您平安无事，还耽误不了您的事儿，怎么样？价钱准保公道。哦，你的船奔三仙岛，正是，我们就在这儿拉来往的游客，头前带路，是，您跟我来。等上了船，云瑞一看，带船舱的，可能是只新船，一进船舱，桐油的味儿还挺刺鼻子，云瑞就把这个船包下了。结果两名水手，一个管船的，态度非常好，时间不大，船只离岸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飘荡荡，荡飘飘，直奔三仙岛。云瑞站到船头，背着手观看着水景，他就问身边掌船的，三仙岛离此多远？ 不远，客爷您往前看，影超超的，像座大山似的，那就叫三仙岛，至多不超过15里。 哦， 客爷甭问，看您的衣着打扮，您是个游客吧？三仙岛可是好地方啊，一年四季游人不断啊。您听我跟您说说，为什么叫三仙岛呢？据本地人说，数年前有三位仙女来到这座岛上，这岛上有一座高山叫天柱山，就好像一颗大柱子似的，上主天下主地。据说天柱山顶上有个小小的天池，这三位仙子看这块风景特美，因此就留在岛上，不愿回天庭了，三仙岛故此得名。您还别说，岛子上有一座大庙叫三仙观，哎呦，这个大庙 那是琼州头一座大庙宇，前后13层大殿，修得漂亮极了，有很多的名人还在里头题诗，那碑呀、啊、简直都数不过来，光庙里的道士也能有好几百人呢、啊、每年上这烧香的还愿的观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、啊、这庙的香火可盛的。另外你要不乐意逛庙的话，您就逛逛景致，这儿的古迹还不少呢。别的我不懂，我就知道天柱山72洞，哎呦，有大洞有小洞，最著名的有黑风洞、黄龙洞啊、白龙洞，有的那个洞里头那才吓人呢、啊、人们说洞里有神仙，可谁也没看着，大家冒险打着火把到里边看怪景。总而言之，您要到三仙岛不白来，准保医保眼福。云瑞没说话，就听他说。这时候呢，船就已经靠了岸了，云瑞付了钱，等下了船之后，他才发现这三仙岛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小。原来啊，他认为就是个小孤岛，岛上有座庙，结果到了实地一看，这座岛屿方圆也有几十里，不但景致好，而且高低错落，还有不少村镇，岛子上住着不少人家。他下船之后顺着盘山道往上走，要有10里左右就发现一座大村镇，一趟大街买卖铺户，看这意思也能有200-300户人家，街上行人也挺多。云瑞一琢磨，我呀先找个安身地，然后跟本地人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多远，我别屈枉了好人呐、啊、我跟我三哥徐良只是个猜想，认为这金灯剑客夏虽良现在到了三仙观了，可人家要没来呢，我不就扑空了吗？一旦伤了好人，这事儿就办得不妥帖呀，我还是稳妥一些好。云瑞想到这儿，顺着山路就进了这个村庄了，一看界牌石上刻着仨大字儿：集贤村。哦，这名儿挺好听啊。云瑞进了村子，走到十字路口，抬头一看，有一座招商客店，伙计正往里揽座。云瑞进了屋一看呢，客店不大，但是非常干净，心说不如我暂时在此安身。就这样他住到招商店了，好伙计忙里忙外，对云瑞招待的非常热诚。云瑞包了两间房住下之后，一边喝着水一边问这伙计贵姓啊？嘿，小人免贵姓赵。哦，伙计，我是个游客，初次来到贵岛，打算看看这里的名胜古迹，也许住个10天半月的，到时候一总算账，我不会亏待你。 是是，多谢大爷。 大爷，听您的口音，您是中原内陆来的吧？ 对， 初次到三仙岛。 正是。 哎呀，那您可太应该来了，咱这不但风景优美，像您说的那样古迹还特别多，三仙观您应当看一看，中原内陆未必 有如此宏伟高大的庙宇，另外咱们这景致也特好，有些事儿让人都琢磨不透。你要打算把这块的风景全都看到了，起码也得十天。您方才安排非常对，你就住到小店吧，指定物美价廉，不能管您多算钱。 嗯，哎，三仙观离这儿多远呢？ 哎呦，挺远呢。我们这个集仙村在东头，三仙观在西头。您看这前的那个大山没？那叫天柱山。您得翻过天柱山的西侧，才能到那个大庙呢。 哦，好吧。云瑞一想啊，我歇歇，坐船坐的有点头晕。吃完饭之后，他在屋休息。这两天可能太乏了。白瑞躺下，说别睡，说别睡，睡了。一直睡的日头往西转了，云瑞这才醒了。等到院一看，嘿嘿呀，这一天又白混了。看来我得夜探三仙观了，白天我不能去了。雨瑞想到这儿呢，又要了壶水在屋喝水，可正在这时候，就听院里头响起银铃般的声音，是个女子说话，声音非常熟悉。雨瑞隔着这个门缝往外一看，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白衣女人。不知为什么她也来了，跟那伙计可能是安排房间呢，顺着胡同奔后院走了。白云瑞心说，这个女的鬼鬼祟祟，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呢？算了，她也没有得罪我的地方，我说人家不是好人，也没抓着什么把柄，也没有证据，别因小失大，不理他。可这时候呢，他就听这个陆小英问伙计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出了你这座店往前走一拐弯，有一座宅院，你们集仙村里属他们家阔，那家是干什么的？ 哦，那是财主，那是我们本村的守护，福姓公孙呐，公孙员外的家。他们家是干什么的？过去在琼州当过知府，告老还乡，回到原籍来享福来了。他们家都有什么人呢？孤子单传。就一个公子叫公孙阳，念书念得好，来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，我们本村人都说非得高榜得中不可，我们集贤村又要出大官啊。 哦，好吧，你去吧。云瑞一听，这叫没话搭个话，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贫呢？你问人家干什么玩意儿？云瑞也没往心里去。等到晚上的时候，白云瑞把门窗关好了，喝了口水，收拾包裹，里边是夜行一炕，把宝刀背在身上，云瑞打算夜探三仙观。可是他到了房上，就发现眼前咔一道白光，云瑞不看便罢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往往有些事儿使人扑朔迷离，不可思议。白云瑞这次到三仙岛就遇上这样的怪事，本来他想夜探三仙观， 哪知道眼前白光一晃，他发现一个人，正是那个白衣的女子陆小英。不知道他晚上要干什么去，云瑞心里就一动啊，怎么样，我总怀疑他是三仙观的人，是不是夏随良手底下的细作。如果他发现我今天晚上要干什么，岂不坏了我的大事？不行，我得跟着他。因此云瑞在后头偷偷跟随，就见陆小英飘身跳到前街，往下一哈腰，瞬间奔东去。奇快如飞呀，拿白云瑞的脚程来说，不使点劲儿真撵不上。眨眼之间到了一所宅院的前面，就见陆小英站住了，扎着背膀左右观瞧，然后一晃身不见了。云瑞到了宅院近前一看，哟，这宅子真阔气，挺高的门楼，黑油漆的大门紧紧的关着，门楼上的挂着天灯，看这意思是当官的人家。忽然他想起白天那个开店的说的那番话，这是本地的守护，夫姓公孙，曾经当过琼州的知府。陆小英晚上上这儿干什么来？莫非他要偷？遇上此事，我焉能袖手不管呢？因此云瑞飘身行跳进院中寻找陆小英。云瑞到了院里一看，就真阔气，带东西跨院，后边带花园的，不愧是当官的家庭啊。可是陆小英上哪去了，他不得而知。云瑞跳到一座高房上，打凉棚一看，有一座宅院，房屋里长着灯呢。云瑞一想，这儿没睡呢，我先看看这是什么所在。他顺着灯光来到院里头，就趴到后窗户了，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，用舌尖扁破窗棂纸往屋中偷看。闹了半天是一座书房，带套间的，里边是卧室，在灯光之下桌案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公子，头上戴着方巾，身穿对花裳，一看这公子长得是个美男子，二十挂零的年纪吧。桌上放着书，用尺压着，专心致志正在苦读私书，一边看着一边拿笔圈圈点点，那嘴里的嘟嘟囔囔，好像在这背。旁边呢还站着个仆人，这仆人有点困了，靠着门框在那直打盹儿。云瑞心说，大概啊这位是本宅的公子，叫公孙阳吧，好像店里那伙计是这么说过。又一想，我看人家干什么，我找的是陆小英啊。云瑞正在思索的时候，突然对面的窗户开了，嘎巴，灯光一晃，陆小英进了屋了。云瑞看得清清的，把那个书童吓得一蹦多高，回头一瞅，问你干什么的，你怎么不走门，你跳窗户，别下手，吵吵要你的命。就见陆小英柳眉倒竖，俩眼一瞪，放出两道凶光来，跳过去把这书童的脖子给掐住了，好像没给掐死，那书童躺在地下动弹不了了。 这位公子吓得是抖一耳战的啊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因何闯进我的书房？陆小英回首把窗户关上的，一只手扶着门框，打量着这个公子，一边说：“少爷，你念书念淤了吧？你别忘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。有道是，才子喜欢佳人，看看你的长相，再瞅瞅奴家我的模样，咱们可谓天生的一对呀。我九牧公子的大名，家趁人直，我早就想以身相许，可是你爹头脑太拙笨了，再三的不允，逼得我没有办法，只得上这儿来跟你幽会。公子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我今夜晚间就结为百年的夫妻，你看如何呀？呸！把这公子气的一边往后退着，一边用手指着：“你给我滚出去！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呀！你好大的一张脸呐！说出不知廉耻的话来，真叫我替你害臊！你再要不走，我可要喊人了。”这个陆小英啊，一点都不害怕，咯咯咯又乐了。哎，我看念书啊，不要多，念多了就淤了。就拿你来说，你有多傻呀？便宜就在你的眼前，你怎么就不捡呢？哦，你禀明官府，官府能把我怎么样？还没等官府来人呢，你们一家子都死绝了，姑奶奶说得出来我就干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是诚心找你取乐来了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说话往前一根步，伸手就要抓这公子。白云瑞真猜对了，这个公子就是本宅的少主人，叫公孙阳。将来这人很了不起呀，在东京果然也做了大官，还是包大人收的最后一名徒弟。这小伙子为人非常正啊，宁死不屈，说什么不答应，两个人就撕落到一块儿，没把白云瑞给气死。云瑞心说：“怎么样？我就猜到这个姓陆的不是个好东西，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烟贼，我遇上烟有不管之理。”云瑞想到这儿，嘡一脚把后窗户就蹬开了，飘身而入。随着他跳进去，宝刀已撤在掌中。云瑞高声喊喝：“来，女贼，休得猖狂，白老在此！”那个女人一看，吓了一跳，但是她心里一点不乱呢，一回手把桌子上蜡灯给打灭了，噗夸他屋里一团漆黑。他把这公子一推是陌生就跑，比基云瑞追出去了，这个陆小英是踪迹不见。云瑞摸回头来看看这公子受伤没有，等把桌子扶起来，蜡灯摸着了，用火镰打着之后照的刷亮，再看这公子啊，吓得是抖一耳战，方才摸黑没注意撞到床帮上了，把脑袋撞破皮了。云瑞用手相搀：“你受惊了，怎么样， 别的地方带伤没有？哎呀，吓吓死我也！恩公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 公孙阳趴在地下给白云瑞磕头，云瑞让他起来，回过头去救那书童。一看书童啊，脖子掐了一下，正好掐到穴道上，闭住气了。要不及时抢救，就得把他憋死。云瑞啪一掌把穴道给他破了，小书童才明白过来。 哎呦我的妈！我这怎么回事？这。 公子跟他讲，要不是这位恩公把咱们主仆给救了，咱一个也活不了。书童趴在地下谢过白云瑞。这公子拉着白云瑞的手，说什么不让他走了。 恩公啊，这是闹鬼吧？要不是闹狐仙呢？ 刚才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公子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世界之上焉有鬼狐之说呀？那都是愚昧的百姓胡猜而已。那是个盗采花的女贼，已经被我给惊走了。 那他还要回来怎么办？ 不会，贼人胆虚，一识破，他不敢再回来了。 那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？ 这白瑞有心不说，又一想没这个必要，因此把龙鞭信票掏出来让他看看。公孙阳一看，啊，您就是大名鼎鼎、名震四海的白云瑞，白的将军， 失敬失敬。 二次又要磕头，让云瑞给拦住了。云瑞说，你呀，不用谢谢我，我是开封府的差官，专管抓差办案，像方才这事儿，正是我要办的事儿，因此你不必多礼了。切记晚夜之间门户紧闭，早早的安歇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你可以到琼州府前去报案，今天晚上这个事儿是我巧遇，不然的话我是非把他抓住不可呀。公子，天也不早了，我还有事儿。白某要告辞了。 别，您走了我害怕，容我禀明家父，说什么也得招待招待您呢。请问白大将军，您住在何处？ 就住在不远的招商老店。 哦，那家姓陈，开店的掌柜的我认识。哎呀，您住的店房多有不便，如不嫌弃，那就搬到我家来得了。到这儿，我不但要好好报报恩，您一切还都方便。 不必，店房之中也很随便，你休息吧，我告辞了。云瑞说什么也要走，爷们他要夜探三仙观嘛。可这公子呢，抱着大腿说什么不让他走，为的是把白云瑞留下好账胆儿。就这么一耽误，四更天过了。等云瑞把他说服了，等再出来，云瑞一看探不了三仙观了。没等我到那儿，天亮了。哎，心说又耽误一天，明儿个再说吧。就这样，云瑞回归招商店，从后窗户进了屋，也没掌灯，是合衣而卧。这一觉睡还真挺香。等云瑞正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似乎听见外头响起了脚步的声音，紧跟着咚咚咚咚咚，有人激烈的砸门。还没等云瑞开门呢，门砸开了。白云瑞睁开眼一看，不是做梦，这是真事儿。掌柜的伙计都来了，领来一个人，正是那个公子，叫公孙阳的。就见公孙阳颜色更变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见着白云瑞就跪下了。 恩公啊，你快点救命吧。 可把白云瑞闹糊涂了。 云瑞用双手相搀，公子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莫非那个女人又回到你家中？ 一点儿都不假呀！ 我不让您走，您非走。您说她害怕不能去了，结果您刚走，她又回去了。 啊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别提了，出人命了， 谁死了？您听我说。您了离开我们家之后，我就把这事儿跟我爹说了，把我爹也吓了个不轻。我爹说应该呀，别在屋里住了，躲一躲，就把我留到我爹那屋住。可我那屋呢，就让我那书童小福子看屋，让他住那儿了。您猜怎么的？等我睡醒一觉回屋找我那书童的时候，我这才发现他已经被人杀了，而且被扒得一丝不挂，是破釜开膛，死得太惨了。为这件事儿，我爹顶着星星坐船到琼州府去报案去了。我怕那女贼还回去，就想起恩公来了，您不是告诉我住到招商店吗？因此我来请您。 恩公啊， 救人救到底，您可不能袖手不管，赶紧到我家看看去吧，我必有答报。 这个 云瑞闻听气的脸也变了色了。哎呦，陆小英啊，陆小英，你太猖狂了，你认为这山高皇帝远，没人管你不成？我要早知道你这样，在琼州我就把你给铲除了，我当眼看着你在我鼻子底下逃走的。既然出了人命，我焉能不给本地除害？但是云瑞又一想，既然他爹已经报官了，那官府就得插手此事，我来有我的事儿，我跟我三哥徐良讲得清楚，我们在三仙岛不见不散呢。我那一大摊事儿，我能放下不管吗？云瑞左思右想，最后用好话安慰公孙阳。公子，你不必难过，也不必害怕。据我估计，那个女贼肯定不能再去了，因为她接二连三做下此案，人命关天，她焉敢再回去呢？既然你父报官了，官府肯定得来人，官面要一出头，他更不敢搅闹了。我看这件事儿就由琼州府管理吧，我本身还有事情，恕不能遵命啊。 白子将军，你是开封府的官人啊，那么出了这个事情，你哪有不管之理？您再忙，你也得去看看。 不行，我确实有事，如果官府不管，你再来找我，说什么云瑞也不去。这公子最后有点不乐意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哈哈哈哈，既然白的将军不肯赏脸，说明我命浅福薄，我请不动您呐。那再会再会。说了这几句话他走了。白云瑞心里琢磨着，你说我真插手管这件事儿吧，就把大事儿给耽误了，不管吧，确实于理有点交代不下去，究竟是个管是不管呢？就云瑞在屋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，您说事儿有多巧吧，院里头有银铃般说话的声音，掌柜的， 那出什么事儿了？一大早这么热闹啊，有一家出人命了，人家都报了官了，你上这儿找一个熟人。是啊，人命，什么人死了？哎呀，是本地的一个书童啊，阴差阳错，这里头离奇古怪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哟，白云瑞心说，陆小英，你装什么好人呢？你昨天晚上干的事儿，我是亲眼目睹。云瑞想到这儿，拉门就到院里头了，正好跟陆小英打了个照面。陆小英一看是白云瑞，乐了，要这不是恩公吗？怎么你也住到招商店？废话，陆小英，你给我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要倒是开封府的官人，说话真横啊，有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？陆小英说着跟白云瑞就来到屋了。云瑞一想，事情没查清楚以前最好不让闲人听见，因此把这个掌柜的伙计都撵走了，屋里就他们俩人。白云瑞冷笑了一声，陆小英，哼，我真没看透，闹了半天你是个人面兽心盗采花的女阴贼，现在你还不到案打官司，等待何时？就发现这陆小英倒吸了口冷气，往后退了两步。呀，我说白将军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杀了人了？你开封府的人就能随便胡说八道吗？呸，没有证据当然我不能说。我请问你昨天晚上你哪儿去了？你到公孙家办案，你认为我不知道吗？后窗户我跳进去把你给惊走了，我走之后二次你重返公孙家，你把人家书童给杀了。当然你不是想杀书童，你认为那是公子盗采花之后，你为了杀人灭口，你才下了毒手啊！你认为你做这事情巧妙，结果却被我给发现了。现在你何有何说？走，跟我到琼州打官司去。要白将军，你敢肯定是我干的这事？当然敢肯定。有何为凭？有人证物证。那好，我要说我没干，看这意思你不相信。你不说我杀了人了吗？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把我领到出事地点，你叫他们认一认是不是我。要说是我，我二话不说跟你打官司。要不是我，你屈枉了好人，你可小心我告你一状。像你这样的贼白某遇上的多了，有一线之路你们也不会招供的。好，到了时候我看你还有何说。跟我走。好吧，和白云瑞就像压俘虏似的带着陆小英起身赶奔公孙家。公孙家呀可热闹了，出了人命了，左邻右居全知道了，鸡仙村也轰动了，外边围观的老百姓都有好几百呀，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。一瞅一个漂亮小伙压着个漂亮的姑娘一前一后进了公孙家宅了，更引起轰动。咱们简短接说，到了里边，白云瑞让陆小英在院等着，他来找公孙阳。公孙阳干什么呢？正张罗着给书童收尸，买了口棺材把人长殓起来平到跨院。你说这种事最使人烦恼，他都有点傻了，转来转去一抬头看着白云瑞了。啊，恩公，哎呀，你不说你不来吗？你怎么又来了呢？恩公大概你回过味儿来， 觉着不管不像话吧。 对，也有这么点意思。不过我这次来把凶手给你带来了，你认一认，究竟是他不是他？ 那我看得太清楚了，绝不带错的。 好，你等等。云瑞到院里一看呢，陆小英没走，就好像发生这些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，正在那扬着脖打量这所宅院。云瑞把宝刀拽出来，陆小英，你跟我进来。 哎，来了。白白将军，咱还得把话说清楚，要不是我怎么办？ 我赔礼领罪。要是你呢？ 杀剐存留随便，怎么处置都应该。不过我觉着天底下不能屈枉我这样的好人，我没干这事儿，我是心地坦然。说话之间进了屋了， 等到往公孙阳面前一站，这公孙阳一看，妈一声坐地下了。 就是他，这一点都不假。 白云瑞一看，把牙关一咬，阴贼，你还有何说？陆小英也愣了， 我说公子，你可不要屈枉好人呐、啊！你好好看看，是我们， 就是你，一点都不假，就 是你，连说话的声音都不错。 白云瑞是忍无可忍呐、啊，燕飞，我看你哪里走，招刀！ 白云瑞火太大了，你像这种事儿。应当把他抓起来交到官府，还得核实调查呢。由于太气愤了，控制不住自己，这一刀扎到陆小英的肚子上。陆小英连动也没动，柳眉倒竖，俩眼直着瞅这刀尖往肚子里头走，大概扎进去能有一寸多深吧。云瑞一想，哎，不行，我怎么能这么莽撞，杀了他，死人口里没有招对了，不行，他把刀又拽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就听见院里头有人说话，哎，光天化日驱亡好人，你算哪路的官人？老朽是绝不容你。 你说人毕竟不是草木，最后还是变了心，自己也很痛苦。而虽然曾经以为我就是你的全部，他的出现却让你有了心的变故。你要我给你最后的眷顾，只有我能成全你这份完整的幸福。在我面前表现的那样的无情，我连苦涩的笑仿佛都显得太